婚礼举办场所。荷兰有很多年轻人会选择在这里举行婚礼，度过新婚之夜。除了豪华餐厅和套房之外，这个钢铁巨人还拥有私人商务会所，可以举办各类会议。当然了，这里还提供各种派对的开放活动。普拉达酒店拥有荷兰最昂贵的套房，开发商不惜斥资66万英镑建造了每一间套房。由于造价昂贵，套房每晚的费用也高达340英镑。怎么样？今天感受了这些奇特的旅馆，有哪一间是你心所向往的呢？他们中有的刺激，有的宁静，有的则是回归了电影的主题，不知道哪一款适合你。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，曾欣喜过，也曾寂寞的忧伤过，曾憧憬过，也孤单的迷茫过。夜色再次来临，音乐已经响起，让心事在这里停留，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986。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，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，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。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， 减少尾气，我为城市健康代言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986。 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。